也要列入考量的。那再来呢，我们再说一下这个，我之所以我选这个日本这个浅田宗博的物物药师方案口诀这件事情，是因为补中汤在中医的世界里面究竟要放在什么位置，就在方剂学的版图里面到底要放在哪里的这个问题。就是日本人，我觉得因为他们日本人是比较安稳于经方派，对不对？所以他们就会用经方者的眼光来看中国的方剂。所以中国人都把补中汤当作是一个补气药的时候，日本人说这是柴胡剂，对不对？这就是所谓的经方的观点。那我觉得在中国人啊，到了清朝末年的时候，有一位唐荣川算是讲了一个比较公道的话。他说，如果你把张仲景的补药啊，一个中间轴当作是小建中汤的话，小建中汤比较往阳药发展出来就是补中汤，如果小建中汤比较往阴柔的方向发展就是后代的归脾汤，就是宁心养血的归脾汤。那其实归脾汤跟补中汤的某些效果都是小建中汤所不能达到的。就好比说归脾汤，它是能够什么，它叫归脾是因为人类身体是脾同血嘛，对不对？那它当这个人他是月经结束了以后，那个血还滴滴答答不干净，那就是吃归脾汤收那个血嘛，像这个效果可能小健反而没有哦。所以就补中汤归脾汤，就是好像是经方的世界里面有一些几个方剂之间缺乏一个代表性的方剂的时候诞生出来的东西。那补中汤呢，就好像是阳旦汤的黄芪建中汤跟阴旦汤的柴胡汤这两个方子中间的一个存在。那这个归脾汤呢，它的效果就有点像是建中汤跟炙甘草汤，或者说建中汤跟当归补血汤之间的存在。那像这类的方子，它的基本组合结构都有它的类似性，就像补中益气汤跟归脾汤啊，没有差几味药，可能补中益气汤有点柴胡，归脾汤有点龙眼肉，那就这样的差别。你知道其他的药差别不太大。那从这个差别不太大这件事情，你也会知道这一个系统的药，就张仲景的阳旦系统到阴旦系统的药的这个，就是等于是桂枝建中系的药跟柴胡系的药，其实它本身都可以算是同一个框架的事情。但是同一个框架是什么意思？就好比说你说这个人他血虚容易忧郁啊，常常生闷气，那有一点忧郁症的调子，那你说你要用交胃逍遥散可不可以？可以啊。那日本人说，那我用归脾汤加一点柴胡跟栀子可不可以？也可以啊。就基本上这些方子你加一味两味药之后就差不多，你知道它有一个非常通用的主结构在那边。那这个通用的主结构这件事情呢，我想我们知道一下啊。那至于说日本人他们在那边说补中汤他有几个主症，那我想他说这个他们所归纳的补中益气汤八主症啊，他说有八主症之后有一两个症呢就可以用，他简直就是把补中汤当柴胡汤，然后但见一症便是不必细聚。那我想要但见一症便是也未免有点太过，但是如果这里面有两症三症的话，我觉得可以用。但是你看啊，他说这个人是什么，手足倦怠是第一症，言语轻微是第二症，第三症是眼视无力。其实这三个里面有一两个都蛮有希望用的哦。你想想看，一个人元气下陷的人，对不对？他是不是一定会身体觉得没力，对不对？身体没力是必然的，然后讲话没力也是必然的嘛，你必须气能够通到喉咙才讲得出来啊。然后眼视无力，就是当这个人很愤怒用力在瞪人的时候，对方说干嘛一直看着我，人家会不好意思啊，就是他的眼睛瞪人的时候没力的。像这个东西的确是补中汤症哦。这我也该出去吃了，我也算是眼视无力之人。那个英文叫做 lazy eyes， 就是这个人的眼睛看起来没力的啊。那再来就是口中生白沫，因为补中汤症他的肺气是虚损的，所以他那个地方一定会好像小青龙汤症一样，他不一定会咳，因为有外邪才会咳。内伤的人就是嘴巴里面就常常有那种稀稀啊白泡泡痰，然后呢吃东西吃不香，喜欢喝热的，然后当其动气，什么脉散大无力。当然吃东西不吃不香，喜欢吃热的跟当其动气比较，我们现在都用别的方了啦，但是脉散大而无力也是一个内伤的这个元气垮掉的一个症状啊。所以他这边八症里面其实有几个症是很好用的。那 那他就，而且他说什么呢？什么脱肛啊之类啊，从就是如果你的这个身体的不对劲是从疲劳开始的，就是你是太累，所以变成这样，其实补中汤都会有一些帮助。那另外他就说，他而且他还补一句说，对女人最有效。也就是说，补中汤同样一个补中汤，可能女人吃比男人吃在临床上有效。为什么？其实这个为什么哈？就是男人的元气的来源比较不跟少阳区块有直接的相关，可是女人的元气哦跟少阳区块有相当高度的相关性。你看，就是说甚至你这件事情能够讲到露骨一点，会讲到房中术去，就是中国人的房中术其实就是中国人女人最重要的疏肝解郁的法门。就如果你不能，就如果你一个女性没有足够的好品质的性生活的话，她那个肝郁简直没有办法解掉哦。那这个现象在男人身上其实不明显，就是女生的这个气血的那个不通哦，跟少阳区块的连结是非常紧密的。所以就是以这一点来讲的话，补中汤可能会对女人比较有效。那当然不是绝对了啊，只是一个倾向。那再来他就说，就是如果你人呢比较怕冷的话，你就加附子，就算是口渴也没有关系，照加不误啊。那就是像这种口渴也没有关系，附子照加不误，这句话讲出来其实我很佩服。因为中国人的十方世界的艺术，动不动就说哦，如果嘴巴不渴的话，如果嘴巴渴的话就不要用附子，你知道，就是想当然而觉得渴的话就是热，不可以用附子。但是日本人他们是金方底的，就不会有这个禁忌，会觉得渴的话更要用附子，水才上得来。所以他们的那种就是金方底跟十方底的这个开药的这个技术上面啊，跟手法上面其实是有不一样的地方。就从这边就顺便看一下我们所谓的中医的一些流派方面的这种小小的事情吧。所以这个地方，那至于说补中汤啊，它的发烧，你可以说它的阴虚，也可以说是阳虚。就比如说，因为补中汤的当归啊，以比例来讲不算少，所以中国你说补中汤它是补肺虚还是补心虚，结论是都可以补。那你说它是补胃阳还是补脾阴，都可以补。所以你不要以为补中汤是一个那么样子补气的药，它补脾阴的效果还不错的啊。所以基本上你要调整一个人的，而且你说他是不是柴胡剂，他是，所以对于人的气机升降有没有帮助，有。所以会不会能够帮助人胃口比较开，也有可能。那我想我们主症的抓法就是用日本人的八个主症来看，来参考一下。不然的话就是拔脉啊，就是这个右手寸口大于左手寸口的脉。那当我们是这个状况的时候，其实补中汤还蛮好用的啊。它的不好用只在于药效慢，药效比较轻。那这些地方我想我们在临床的时候知道这些状况，把药效保护好啊，那这样就不会有大问题。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两个专门疏肝气的药。那无论是这个益肝散或者是柴胡疏肝散啊，其实同学有没有发现药味是差不多的。那如果你要说益肝散跟柴胡疏肝散差别比较大的那一味药是什么呢，可能就是益肝散里面有吊藤沟，我们一般写钩藤沟了啊。那钩藤沟是一个比较驱风的药，那用到这种驱风药你就会知道，就可能是小孩子有抽风有惊痫，就是小孩子半夜那种莫名其妙那种惊吓症，那这样的情况比较会用到钩藤沟。但是这两个方剂本身都比较类似，那甚至你可以说这样的方剂简直就是柴胡芍药枳实甘草汤或者说是四逆散的加味罢了，对不对？我们上礼拜才看过四逆散嘛，是不是会觉得很像嘛？那我之前跟同学有讲过说，如果我们把四逆散看成是消化轴的事情的话，那益肝散跟柴胡疏肝散就是情绪轴。就是如果你这个人有这些症状，什么胁肋痛啦，消化不良啦，吃了饭就容易拉肚子啦，它有一些情绪的原因在那边的时候，这两个方子就会特别好用。那么，那它的这个 开郁的药上，同学能够看得出来，有川穹的话，通肝的效果会比较强。那因为有开郁嘛，所以你至少加点芍药，加点当归啊，就是来补助嘛，对不对？所以这些基本的原则原理都在那边，只是你看啊、哦，这个柴胡苏甘散有加到陈皮，对不对？那益肝散里面至少也有川穹跟柴胡同用啊、哦，那在这个疏肝气的效果就会比较强一点啊。就是那逍遥散比较偏肝血分，那这就比较偏肝气分。这里面的当归啊、哦，比较没有那么明显的主导的地位了啊、哦，因为反正都在肝，然后通气的药都很强。那么，而且它这个益肝散啊、哦，古时候是用来治什么？是治小孩、小娃娃啊、哦，半夜有这些磨牙呀、啊、什么的症状的。那这个小孩磨牙用这个益肝散啊，然后呕吐啊，吃不下饭。然后他说吃这个药他怎么写？他说子母同服哎。就他认为说小孩子有这些怪毛病啊、哦，是因为妈妈在家里面忍气吞声啊，那个毒电波啊，就他的心情太不好，那毒电波把小孩子毒到，就是妈妈的磁场害到小孩子，所以要妈妈也要吃疏肝解郁的药，小孩子才会好。就是中国人会觉得说，父母的心情对小孩会有影响的。那其实这件事情，我个人觉得有哎，就是。不晓得各位当父母的有没有那种感觉，就是如果你们家小孩子生一点什么小病的时候，如果做父母的非常的紧张非常的担心，往往那个病反而变得更难医。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就他的身体好像会随着你的情绪而低落。但我这话也讲得太玄了，我们不要谈到这个地方，对不起，这个实在是太不科学了。那我们如果说四逆散是消化轴，那柴胡疏肝散或者是益肝散，它就是情绪轴，就是以情绪为主轴发生的病。可是呢，它这个情绪轴的病呢，又不见得是从发怒开始的，因为发怒的话比较是肝经血分病，那是逍遥散或者逍遥散加重白芍的解怒汤，就是那是另外一个领域。那柴胡疏肝散跟益肝散，我们临床是处理什么的？是处理那种所谓的我们今天说的忧郁症的患者。那么忧郁症的患者啊，也要是比较严格狭义定义的忧郁症，就是真正的忧郁症患者是整个人处在什么状态？我们说是沮丧状态，有没有听过？就这个人他也不是什么情绪不好，也不是怎么样，就是每天躺在家里面，你打他骂他叫他都不想动，就是那种沮丧到不想做任何事，那种样子的状态才称为忧郁症。可是我觉得现在的精神科医生好像把忧郁症定得很宽，就是一个人常常心情不好，他就说你有忧郁症。像我朋友打电话给我说他有忧郁症，医生说他有忧郁症，那边狂哭，因为还能狂哭怎么叫忧郁症？就是真正忧郁症的人是那种不会哭不会笑，就是这样的顿顿的，就是宅男一枚那个样子的，就是好像现在，也就是那种七一说你有忧郁症，然后回家还能哭的那种，我觉得是可能不适合益肝散啊。就益肝散可能那种是情绪不稳定，那有很多其他的中药可以吃，那个不是。那我觉得要用益肝散、柴胡疏肝散，要用到很精确而有效，你就必须比较严格的定义它的忧郁症。那它严格定义下忧郁症，其实老实说还不见得是把脉，而是你要知道它这个病是怎样堆积出来的。那么忧郁这个东西呢，当然讲白一点，就是用五脏辩证，就是什么肝阴实嘛，所以要破肝阴啊。但那肝阴实是情绪的肝阴实，不是有形的肝阴实。有形的肝阴实什么脂肪肝啊，什么肝肿大、肝癌，那个有另外的那种破血的药可以来破，那是有形的。那这个情绪的肝阴实就是肝气都不会动了。那这个人到底做了什么事，他全身的气机会都不会动呢？那通常这都是两个理由。一个是这个人他常年的有压抑情绪的习惯，也就是说我们说这个一个人会陷入沮丧啊，有一部分的理由就是他有很多很多情绪都没有发作，就是压抑过头的愤怒会变成沮丧，这个同学都听过嘛，对，这是现在尝试了嘛。所以然后 呢，你想想看，我觉得我们人的情绪也是有能量，它在我们身体很多地方流动的。但你要压抑一份情绪的话，你就必须把你身体的某一个能量把它冻结起来，不然的话，这个情绪一动，你会感觉得到，对不对？所以压抑越多的情绪的时候，代表身体里面的那个气机就越多结块不通畅的地方，到最后这个人的无论是身体感或者是心理感，都会变成好像身上绑满了石头，好像鬼压床一样。那这样的一个状况其实是他压抑情绪造成的，所以必须要用一干散之的药把他的这个情绪打通，他才能够这个开始变成不要那么忧郁的状态，不要这样子倒在那边每天都活在沮丧之中。所以这种无可救药的沮丧感，它往往是情绪的压抑。当然情绪的压抑又分成了很多种，有的愤怒是热情的愤怒，有的愤怒是冷冷的愤怒。什么叫冷冷的愤怒？就是比如说一个人他做的是他不喜欢的工作，他每天做的他也不觉得有谁得罪他，可是他就是不高兴，那也是一种情绪啊，就是冷冷的愤怒也要算进来。那情绪压抑是一种一干散症，那另外一种忧郁的来源呢，我们称之为矛盾的人，就是会变成一干散症的人哈。有另外一种他是这样子的，比如说有个我的学生，他讲话就是这样子，我就说这个，我说我这个学生是什么最消灭人格？什么叫最消灭人格？就是他比如说有一天跟我讲说，其实我觉得我常常会想，很想去学画画。哦，就我就想说，哦，学画画好，那你就去学画画吧，这个干嘛讲？他说，不过呢，我会想到，其实画画哦，可能将来没有什么出路，而且说不定我对他的兴趣不是真的，万一我画了几天以后，又觉得我其实我的真爱不在这里，那怎么办呢？那而且呢，最近我家里面又在说家里面比较穷，我觉得我可能应该把钱留下来拿去，不，把时间留下来赚钱，而不是花钱去学画。那所以他自己这样子有一个什么冲动，他就讲一大圈，然后就到最后就自我消灭掉，然后就到最后什么也没有做。然后他又过几天他又讲说，我想搬出去住。然后呢，可是他又说，不过我觉得搬出去住啊也要花钱，而且在家里面有父母照顾还是不错的，虽然我搬出去的理由是他们啰里吧嗦，可是在家里面他们会给我饭吃，而在那念着念着念着，然后又什么又没有了。就是什么事情，就是其实人都有做一些事的冲动，我觉得比较干净利落爽快比较舒畅的就是什么事情就做了嘛，做了再说，那做了之后就知道这事情是不是真的。就像你说到底什么时候是我的真爱，我从来也不知道，我都是觉得做了之后，就是做了一年两年三年，还是觉得这事情做起来蛮快乐，那我觉得这事情可能是我的真爱这样子。那但是如果你什么都不做，就在那边打自我消灭战，就是要做件什么事他就自己找堆理由叫自己不要做，做件什么事情找堆理由叫自己不要做，然后把它消灭掉。我觉得这个东西我称之为这是一干散症的所谓的矛盾，就是自己跟自己是互相矛盾的，到最后什么都没有做。那你想想看，我们人的沮丧压抑的情绪是一个来路，另外一个沮丧是什么呢？就是压抑的行为。就是有的时候一个人啊，他累得不得了，疲倦得不得了，不是他多做了什么，而是他少做了什么。同学听不听得懂？就是想玩没得玩，想吃没得吃，想去哪里玩没有去玩，想干什么没有做，这样的没有做的事堆积起来会害人沮丧的。不晓得同学有没有这样的人生体验啊？就可能可以理解吧，就是不断的压抑自己的，让自己去做一些事的那种生命的冲动，这样子压抑掉，用一种很温柔婉约的方法压抑掉，就自己说服自己这样子压抑掉。那从这两条来路变成的忧郁症，那一干散就适合。那这两条来路之外的一干散就不见得适合。好，那因为那至于说现在有所谓的忧郁症之外，还有一个说法叫做躁郁症，同学有没有听过啊？那这个躁郁症，如果我们要从它的英文的，其实那也不见得是英文，我不知道那什么文，就从那个洋文的病名来说的话啊，它的语感上面有一点像是什么呢？有一点像是快乐症。什么叫快乐症？就是我们现在一般所说的快乐症哈，那个东西几乎不能够说是一种身体的疾病了。这种东西如果是要我来说的话，那叫做美国人的坏习惯。 就是美国人很会的一种坏习惯，然后变成全世界都在跟着学。就是这东西怎么讲呢？就是如果是以我们中医的五行的观点，或者是以我庄子课的观点，我会认为人的高兴这个情绪并不是属于健康的情绪。为什么？因为如果以比较严格的观点来审查人的高兴，你就会知道人的高兴是建立在一个先决条件之下的。那个先决条件是什么呢？就是一个人对自己很冷漠。什么叫对自己很冷漠？就是当这个人只剩下他自己跟自己独处的时候，他不知道要做什么自己才能够快乐，他也不知道要想什么自己才能够快乐，所以他的快乐呢，就变成必须在建立在别人对他做了什么他喜欢的事他来快乐，因为他的快乐变成一种被动式的快乐，就是主动的快乐这个人很懒得做。这样我认为，那因为我想我是可能是中医或者是庄子的关系，我觉得我自己是一个蛮能享受主动的快乐的人，所以我觉得我一年比一年更没有高兴这个情绪。为什么？因为我会觉得何必你来爱，我自己爱自己爱的比你爱的还要好，就是不屑。我跟你讲，就是人家就是就像就比如说如果你是个教书人，可能有人会来夸奖你教得很好或怎么样，对不对？我会觉得好无聊啊，我自己有多用功我比你清楚。就是那种就是我不太容易被，就是对我来讲，别人能够赠予我的情绪我会觉得没有意思，因为我自己一个人在家里面看天花板都过得快乐得不得了，所以我不太需要高兴这个情绪。也就是高兴这个情绪本身是对自己冷漠，乃至于他的情绪他自己不知道怎么调理自己的情绪，乃至于需要别人来帮他舒服，也就是他的愿望由别人来为他达成的时候，人就会有高兴这个情绪，也就是得偿所愿的意思啦。那么高兴的情绪，它既然它的源头是对自己冷漠，那对自己冷漠的人其实还会表现成什么样的态度？就是热心助人的便利屋啊。其实说起来啊，容易高兴的人往往就是一般所说的那种什么事情自己家有什么事都不顾，专门喜欢帮助别人的那种人。那种人就是对自己很冷漠的人，因为对自己不冷漠的人是自己的问题优先解决，别人的问题以后再说，就是这样子的个性的。所以一般所说的那个人很有爱心的人，其实他往往就会他的个性就会有一种容易高兴的特质，因为他可能做一堆事他不太知道怎么让自己快乐起来，所以他需要做一堆事然后让人家讲说你人好好哦，你很棒，然后他就很高兴，然后他需要用一种外在的刺激来让他自己快乐，这是一点。那我们现在来讲另外一点，就是当一个人的情志啊，需要外在的世界来帮他达成的时候，他的这个情志还有另外一个面向，是什么呢？就是不高兴。什么意思啊？就是庄子里面举了一个结构性的例子给我们看。那我不要讲原文，我讲一个意思通了就好。他说如果你开车的时候觉得后面砰碰到一个东西，如果你回头看发现自己撞到消防栓，虽然受到的损伤也很大，那个挡泥板也歪掉了，但是你会觉得啊，不然我还能怎样，对不对？但是如果你受到一个同样的撞击，回头看到的是一个时髦的小姐看着旁边讲手机开车，就说干女人开车怎么样，就非常怒。这是为什么？因为当对方是一个活人的时候，你会觉得你可以对我更好，也就是当那个人还有你自己心里面觉得有可以勒索的余地的时候，人的愤怒会产生。当你没有勒索的余地，就是你回来去撞那个电线杆也没有用，就是消防栓你再去踢他，他也不会赔100万给你，但你打他也没有用，那时候就觉得那个愤怒好像没有办法起来。所以你说愤怒是一个纯粹的感情吗？我说不是，愤怒是一个结构性的感情，越有勒索的对象人越会愤怒，是这样的一个结构。所以高兴也好愤怒也好都是一个有对象的活动，也就是高兴这个情绪是一个对自己冷漠的人对外在世界的索求，愤怒一样是一个对自己冷漠的人对外在世界的索求，就是情绪结构是这样子的。 所以我觉得啊，一个人要不生气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什么，就是长年累月的不高兴，就是当我很用力的克服了高兴这个情绪之后啊，我也觉得我变得很难生气了，因为我觉得什么事情何必你来赔偿我，我自己照顾自己照顾得很好，就是我有很多种方法能够让自己过得很快乐，就是谁需要你来跟我道歉啊，就是我是那种人，就是你道不道歉都没关系，我人生不需要你，就是那种心情上面不需要了啊，但吃东西还是需要，有买菜买菜那就另外来说，但是心情上面就人与人的摩擦上面，我觉得我的对人的那个依存度比较低，所以就是不会高兴，也不就不容易高兴，也不容易生气。就算我生气，我也想说，我又想跟对方勒索什么了？就是为什么要用自己的受伤来勒索别人呢？哦，就会觉得不太好。等下助教说要停机，要换袋子，等一下。